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子恒。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如他所说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十五节，请你们打开圣经，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沙罗尼家，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且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森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森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森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里亚去，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沙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皮里亚传上帝的道，也就往那里去，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乃住在皮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即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合一的心智，让我在这里所宣讲的的确是你的话语，也让人所领受的是你的话语，也是符合你在圣经里面所交托给我们的你的旨意，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宣教或者职堂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决定到哪里去宣教或职堂。有一个机构叫 City to City， 是 Tim Keller 牧师创办支持的机构。这个机构有个口号叫做 We are for cities， 我们支持城市。他们支持在世界各地具有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大城市，在那里职堂。他们要改变城市，因为他们相信改变是从城市开始的。我不知道 City to City 是否追随保罗的模式，因为保罗他宣教也是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我们好奇保罗是用什么标准评估他要去的地方？圣灵是否总也催逼保罗去投资到那个回收率最高、成本效益最好的地点宣教？我好奇圣灵会不会把保罗吹到新庄？我好奇新庄值不值得投资？新庄的条件是否够好？是否值得职堂？交通够方便吗？停车位够多吗？文化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的标准？是否有足够收入稳定的年轻家庭？今天的经文描述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途，与其说这是宣教旅途，还不如说这是使徒保罗的职堂任务。保罗在他旅途之中，各个地点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多则两年，少则数天，但是你从来不会误会保罗是去短宣，因为只要他去过的地方就产生教会。至于我们职堂的经验和期待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而且看起来保罗并没有我们以为职堂所需要的资源。我自己认为心服如今运作一年多，其实还真是个奇迹。我们没有职堂基金，我们没有机构支持，在我们独立运作之前，有人问我们，你们有没有存款？我们回答说没有，只不过有人用我们自己的奉献送给我们一组冷气，还有一台会自动开机的二手电脑。那保罗呢？看来保罗他们也什么都没有。安提阿教会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恩典之中，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看来安提阿教会没有固定按时汇款到保罗的户头里面去。保罗他们身上如果有什么，这个字怎么念？哦，盘缠、细软。等到他们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应该他们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们需要从腓立比教会，供给他们。保罗之后说，他在帖撒罗尼迦需要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当地的圣徒受累。他在哥林多是代职宣教，他需要做帐篷为生。保罗和我们一样，他没有职堂基金，他没有基金会支援，没有文宣团队做网络事工。看来他甚至连设备小组都没有。我也看不出来保罗他们有什么宣教策略或职堂的方案，除了就是找到犹太人的会堂去里面跟他们辩论一番。我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到一个社区办下午茶，没有在路边办咖啡桌，没有教导人如何发挥影响力，没有婚姻顾问。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保罗，如果我在路斯德几乎被打死，我在腓立比被棍子打，被下在监狱里面，如果我到处被打，我每到一处就必被打，我会反省，我会自我检讨，有没有搞错啊？我到下一个城市肯定不会照着素来的规范再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因为每次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如果我是保罗，我会反思，也许我应该换另外一个方式，也许我应该讲一些不那么有争议性的议题，我何必那么的惹人厌？所以保罗的职堂策略有没有问题？我肯定我们不会采用他的职堂策略。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保罗数算他在宣教过程之中他身体所受到的苦难。我好奇有任何现代宣教机构会说这是成功的策略吗？这种策略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吧。但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评估的话，我们看有多少的灵魂得救，我们必须说保罗的职堂策略太精彩、太漂亮、太成功了。他们有几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这个时候可能被留在腓立比，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三个人、四个人，手无寸铁，口袋空空，没有投影机，没有高言大志，定义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哦，我们现在讨论意向，我们开会，我们有职堂计划，我们有宣教训练，我们讲福音 DNA 很复杂，但是要那么复杂吗？职堂有那么复杂吗？职堂其实很简单，你什么都不需要，你不需要讨好某个金主，你不需要拍什么牧师的马屁，你只需要受命于基督，有基督的圣灵，有基督的圣道，还有一颗乐意挨打的心智，你所到之处就必有大复兴。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有复兴。哇，我们时常问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大复兴。哇，比较一下我们和保罗，他有什么我们没有。保罗和希拉他们来到帖撒罗尼迦，那里有个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首都，是一个大城， 保罗他一连三个安息日进去犹太人的会堂，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辩论这个字，dialogue 讲理，讨论说明说服。本着圣经，连续三个安息日，保罗与犹太人讲理，这就表示他们之间的争议是之前所提权势上的争议。他们在争论如何读圣经。圣经我们会问，不就是上帝的话语吗？应该如果它是真理的话，应该就不辩自明。是的，圣经的确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它也不会不辩自明。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说我自己回家读圣经就好了，是最不好的事。你的确需要回家读圣经，但是你不能只回家读圣经，因为上帝设立了牧师和教师教导你如何读圣经。保罗和铁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辩论讲理，因为虽然他们读的是同一本旧约圣经，犹太人却读不出来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我们中间有人混淆，难道犹太人手中的圣经没有以赛亚书53章吗？有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读以赛亚书53章？谁是那受苦的耶和华仆人？犹太人他们会认为是以色列民族整体是受苦的、受迫害的耶和华仆人，因此保罗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对犹太人来说必定是匪夷所思。如果以色列民族就是外邦人所迫害的耶和华仆人，那么那来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受膏者或者基督弥赛亚怎么可能自己必须受害而且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一个救不了自己的基督怎么能够拯救以色列国？保罗需要阐明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外邦人，是他们的罪，是他们背叛了他们自己的上帝。保罗必须说明公牛和山羊的血必定不能够除罪，因此基督必须流血，为要除去他子民的罪孽。这个必须是上帝所指定的必须。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本来不需要，没有必须拯救任何的人，但是如果他立意要拯救罪人，就有人必须流血，必须受苦，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必须做多人的赎罪祭。保罗不像我们有新约圣经，他没有罗马书，他也没有希伯来书，他也没有办法打开圣经翻开路加福音说，哎，你们看今天在大卫的城卫里面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保罗必须本着旧约圣经向犹太人讲解臣民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也就是说保罗必须本着旧约圣经宣讲替代性救赎的教义。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上天堂，我会问保罗，你到底是如何本着旧约圣经与犹太人辩论基督必须死必须复活而耶稣就是基督？也就是说我想知道保罗到底怎么样以基督为中心解读旧约圣经。有些神学院的老师会认为以三一上帝为中心的解经比较能够帮助人或许，但是我会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比较能够救人，因为若非以基督为中心就没有上帝，因为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保罗他曾经受教于犹太名门拉比加马列，他曾经按着犹太人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侍奉上帝，他自夸在犹太教之中，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言下之意就是他比本国同岁的人、同辈的人更会读圣经。但是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从旧约里面读不出基督必须受害，而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他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考察圣经，你们也应当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生命，其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读生命。保罗他受过最好的神学训练，但是他没有合一的诠释架构，他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他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就读不懂圣经。直到有一天，耶稣他自己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他亲身显现，对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从那天开始，保罗才开始读懂圣经，从那日开始，保罗就证明耶稣是基督。换句话说，保罗需要从主耶稣他自己那里学习基督论，这也是他传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基督论。不久之后，保罗会写信给这个教会，提醒他们是怎样离弃偶像，转向上帝，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下一句，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特别注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保罗刻意用耶稣来命名我们的主。耶稣是基督。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拿撒勒人耶稣不仅是某个木匠的儿子，他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而且还要再来。那死而复生的基督无非就是上帝的儿子。弟兄姐妹，路加写了这句话在我们的经文中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论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句话浓缩着背后蕴藏着多么深厚的基督论。我们要和帖撒罗尼迦人一起思想，为什么基督必须受害，为什么他必须从死里复活，这与你我又有什么关系？路加说，有些犹太人听了劝，然而有更多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信了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信主的外邦人显然比犹太人多，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肥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我总觉得如果你说不过一个人，嘿，你怎么样，你就应该回家闭门思过，寒窗苦读，奋发图强，等下一回也许你就可以说得过他。但是犹太人说不过保罗，就心生嫉妒，就招聚市井匪类。相较之下，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 也有很多人说不过我，也有很多人嫉妒我。 I don't know why， 长得太高太帅太有钱，妻子太美丽，养的狗太优秀， I don't know why。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招聚市井肥类来打我。我喜欢和合本的翻译市井肥类，原文的意思就是 那个混在市场里面的败坏之徒，败类就是你知道整天混在那个仁爱公园喝酒赌博的那群人。帖撒罗尼迦可能很多这种人，因为保罗之后写信给他们，还特别吩咐他们说，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OK， 我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嫉妒什么？ 嫉妒也可以翻译成热心，他们热心什么？也许他们和保罗从前一样，来为祖宗的传统热心，或者他们嫉妒保罗拉走了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这些人本来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的，抢人、拉人、打人。我们以为现在教会抢人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和当时的犹太人比起来应该不算什么。他们找不着保罗，他们就把耶森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了这里来。搅乱天下或者颠覆世界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你可以大概听得出来路加笔下的反讽，招聚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人。现在说像控诉两个三个人搅乱天下，但是他们说的其实也没有错。逼迫耶稣的人通常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会说真话，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明白自己说的话有多么的真。罗马的兵丁跪在耶稣面前说，万岁，犹太人的王。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够救自己。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曾经喊着，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铁沙罗尼家的犹太人如今说，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言下之意也就是，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另一个王。他们说的其实一点都没有错，他们本来应该认上帝为王，他们的先祖要求撒母耳立一个王，而他们如今只认得世界的王。也确实保罗颠覆世界，因为他所传的福音的确全然颠覆世人的价值观，先前与他有益的，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而保罗他们所传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赤裸裸挂在十字架上的荣耀之主，那个被人打脸、被人吐口水的，就是万王之王。他自己曾经说 ：“Yes， 我有一个国，可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后来弟兄们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利亚去，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我们要效法皮利亚人，哎 ，Be like the Bereans。为什么要效法皮利亚人？因为他们咸于铁撒罗尼家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或不是。这其实就是形容基督徒，这形容一个有基督的灵在心中工作的人该做的事。这是我们心腹弟兄姐妹应该有的样式，因为这不外乎就是形容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知识论。我信，以至于我明白，世人总要先明白才信，就总不能信。但是属于基督的人，有圣灵的人是先信，但信也不是盲目的信，信的没有内容，空洞，也不是牧师说了我就得信，而是我信，因此我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或不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读同一本圣经，但是并非读同一本圣经的人都信。为什么读同一本圣经的皮利亚人信，铁撒罗尼家人不信？差别不是他们其中有人考察圣经，有人没有考察圣经，而是他们如何 考察圣经。他们凭着信心听到读经，还是持着不信质疑挑毛病的心态读经，听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福音传给我们和传给他们的是一样的，差别是什么？只是所听到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保罗之后会赞许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这个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实在是上帝的，且运行在什么？你们信主的人的心中。皮利亚人之中多有相信的，就是听到而信道的人。那些听到却不信道的犹太人，他们不热心行善，反而非常的火热，远道而来要迫害传道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听到很重要，但是你如何听到更关键。耶稣说，所以你们应该小心怎么听。我们不只听到，也要小心如何听到，因为不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你听到的道，如果这个道是上帝的话语，那么或好或歹，它一定会产生果效。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一定会产生果效。什么果效？上帝的话语运行在信主的人心中，也在不信的人心中发酵。人读同一本圣经，听同一篇道，有人心中却充满嫉妒苦毒，有人却因信得到永生。 So 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读经的确是关乎生死，我们如何听到是关乎永生。我们喜欢或者讨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讲道，就像我们喜欢或者讨厌这部电影那部电影，但是我们真的要小心。基督徒，你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的讲道，你都必须检视圣经，看他所说的是或不是。阿丹，我很喜欢你的讲道，那对我来说没有帮助。你必须要回家检视圣经，看我所讲的是或不是。如果不是，你就应该听别人的道；如果是，那么你不喜欢，那问题不是在他，不是在我，而是在你。你就要小心，恐怕你变得像那些听到而不信的犹太人。我们看保罗和他的伙伴们到处传道，也到处被人赶。路加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开检讨会，或者想要修正他们的策略，反而是总是按照惯例先去找犹太人。虽然知道人犹太人往往是最热心迫害这道的人，所以保罗他们是非常的执意或者固执，或者他们不懂得反省。保罗他们也非常的专一，他们的目标非常的狭隘。他们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们认知只有受苦死而复活的基督可以救人。保罗他们也勇敢，还是有勇无谋。我们有没有保罗的勇气？你要复兴就要有受苦的心智，你要有受苦的心智，你就必须要有勇气。保罗说他自己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但是不要搞错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勇气，正好相反，基督徒必须有勇气才能够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而基督徒必须软弱才能够刚强做大丈夫。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基督徒的软弱不是懦弱。为什么保罗他们职堂那么的成功？因为他们固执， 因为他们专一，因为他们有勇气。为什么他们固执？为什么专一？他们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们受命于基督，他们有基督的灵，他们有基督的道，而且他们知道有一天基督必再来。也就是说，保罗他们有最好的末世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的福音是基督来了，死了，复活了，就这样子吗？还要再来，来了，死了，复活了，基督还要再来的福音。他之后写信提醒帖撒罗尼迦人，你们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的劝慰弟兄姐妹。尘世要如何改变？人要如何发挥影响力？我们该如何执堂？办座谈会，开课，开咖啡厅部。人要改变，就必须有好的基督论。人要发挥影响力，就必须有好的末世论。你相不相信耶稣必再来，就直接影响你是否有勇气活在地上。如果他必再来，那么石头、棍子、鞭子、监狱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要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如今今天我们有什么不敢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这个耶稣，这位基督？你是否渴望永远和他同在？保罗他相信他要与他的主耶稣同在，因为他见过耶稣，他认识耶稣。他为什么这么固执？为什么那么专一？他为什么那么勇敢？因为他效法他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最终耶稣那个人非常的固执，非常的专一，也非常的勇敢。犹太人以为基督不可能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自己的门徒也对他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但是路加怎么说？路加告诉我们，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怎么样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决定面向应该直接翻译成硬着他的面，就是主耶稣自己在旧约里面说的，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抱愧。我硬着面相，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于蒙羞。保罗问，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保罗的主，我们的主软弱不软弱？我们的主在园子里面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软弱不软弱？他的天父甚至要派一个天使下来帮助他祷告。他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勇气？什么是勇气？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勇气就是在软弱，在惧怕，在战战兢兢之中说，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而且要说三次。为什么我们的主有勇气？因为他有最好的末世论。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他相信我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他相信他的上帝，因此就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保罗职堂非常的成功，因为他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就效法他的主耶稣基督，固执、专一、勇敢。而我们呢？我们是否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他，弟兄姐妹，你要认识他，因为万事都为了他，也取决于他。你们要心服站立的稳，你们就必须认识心服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你的话语总是在你儿女的心中产生应有的效应，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信心，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乐意的心，按照你的话语检视我们所听到的道。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的儿子的使徒保罗，因为他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总是有勇气而无谋算，帮助我们有勇无谋，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数算成本，我们本来就没有付上代价，而那付上最高代价的，他没有数算他的成本。为此我们感谢你，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233首真。